各位好，我是一位从巴勒斯坦来的牧羊人，我从小都是看守羊群的，我现在看守了差不多40只羊，我非常疼爱我的羊，我赐给他们每一只一个名字，他们也都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比如一只叫小黑，一只雪白，还有一个灰耳。我叫他们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们就来，如果别人叫他们的话就没有用，他们只知道我的声音，只会跟着我，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亲切。那么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羊是什么样的动物。首先，羊是一种非常依赖的动物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真的需要靠着他们的牧人才行。他们或许认为他们可以独立，但是他们真的依赖他们的牧人。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牧人的话，他们就没办法，他们会不知道做什么。所以我这位当牧羊人有一个蛮大的责任，就是需要好好地照顾他们。但是我真的这样做，我真的尽力好好地照顾我的羊。羊就像每一种动物和人一样，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，他们需要吃的喝的，也需要安全，这些我都给他们预备好，他们根本不用担心。在春天夏天的时候找到草给他们吃不是那么难的，但是秋天特别冬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，那时候我要带他们走又窄又危险的山路才可以找到草吃。如果都找不到的话，那我就是要给他们吃我自己的食物。那么给他们水喝也是很重要，草地是经常靠近江河或小溪的，但是这些河流或小溪的水常常对羊来说是流得太快，其实水并没有流得那么快，但是羊呢，他们看到水稍微在动的话，他们就害怕不敢喝，所以到时候我就要找到非常安静的水，像水流得很慢的小溪或者小池塘更好。有时候当这些没有的时候，我就是需要找一个水井，自己慢慢地把水从下面拉上来倒在旁边的水槽里头给他们喝。羊也需要安全，首先有蛮多贼想要偷我的羊，他们通常是晚上来的，当羊群在羊圈里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会试着爬墙进这个羊圈，他们好厉害，他们会很快地划开这个羊的脖子，然后把他们直到墙外，那边就有朋友帮忙，好可怕。所以我们牧人连晚上都要警醒，有时候真的睡不多。那么要伤害羊的当然不仅是有贼，还有狼，还有豹和猎狗，以前也有狮子和熊，但是还好现在没有这些。那为了保护我的羊，我有个杖，差不多这么长的一个杖，我可以打这些动物。我也有一个甩石头的机弦，甩石头的机弦，这样打他们也是蛮好用的。有时候真的蛮危险，我要用最大的勇气面对这些动物，但是我愿意这样做，因为我很疼爱我的羊。有些牧人曾经在保护他们羊的时候甚至被狼或豹杀了，我们牧人真的关心照顾我们的羊，会尽力地保护他们。所以呢，吃的喝的我都给羊群 安排好了，我也保护他们，让他们很安全。之前我说羊是一种蛮依赖的动物，他们真的需要跟着他们的牧人，如果跟着我们的话就没有问题，但是羊太容易不跟着他们的牧人，因此除了给他们吃的喝的保守他们的安全之外， 我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一直要看我的羊，确定每一只还是都跟羊群在一起，没有一只走迷。我真的要警醒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两只还是会走迷，也许他们认为不需要跟着他的其他的羊，或者认为不需要牧人，或者他们也许就是太笨，我不太了解。反正羊很容易走迷，但是我一发现一只走迷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想办法找到那迷失的羊。最好我就把剩下的羊都放在羊圈里头，或者在一个山洞里面，然后自己去拼命找，一直等到找到那迷失的羊。羊也真的需要牧人去找他们，因为他们一发现他们走迷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。他们通常就是非常困惑了，只站在那里哭。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们，每一只羊都对我非常重要的，我也从来连一只都没有失去过了。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们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带他们回到羊圈。所以我的羊虽然软弱，虽然不太聪明，虽然很会走迷，但是他们不用怕，因为我会照顾他们，我非常疼爱他们。那么我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为我是牧人，所以我有注意到一点，就是我听说在您基督徒的圣经里面，上帝很多地方被叫做一个牧人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被叫做好牧人，好像是这样子。但是嘿，这个很好玩哦，如果上帝是牧人的话，那么你们就是羊，对不对？那羊啊不是很聪明哦，也非常需要依赖他们的牧人。那你们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是不是每天依赖牧人上帝的看顾，给你们每天所需要的？你们会不会走迷，认为不太需要跟着羊群，大概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哈，也不需要跟随牧人上帝？你们走迷的时候也大概不知道怎么做也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，还是需要好牧人自己寻找你？但是他如果是好牧人的话，他肯定会做，一定会去找你们。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贼想要来偷偷地把你们抓了，不要你们在羊圈里面，大概就是在教会里面，不要你们在牧人上帝的看顾之下？但是你们的上帝应该都在警醒，不打盹，不睡觉，是不是？你们当羊的，你们也就是要非常熟悉你们牧人的声音，这可能就是指常常听学习圣经，你们这样做就不会被骗。你们如果都跟随牧人的话，一定没有问题，你们可以放心。我知道如果你们的上帝真的是一个好牧人的话，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吧，因为你们羊无论怎么样，无论你们多么软弱，无论你们遇到什么危险什么困难，无论贼或狼是多么的厉害，你们的好牧人上帝一定会保守你们。无论你们多少次走迷，上帝一定会去找你们，并且找你们一直等到他找到了，然后把你们放在他的肩膀上，带你们回到羊圈里去。我们牧人就是这样做。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位相当好的牧人，但是你们的牧人上帝如果真的是像你们所说的一位万能的主宰的话，他一定会比我好太多了。我的能力，我的保守还是有限的，但是他应该是无所不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真的不用担心什么。我之前说，有的时候当我们牧人在保护羊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为我们的羊舍命了。那么我当然还没有这样做，我还在这里， 但是我想我大概愿意做，愿意冒这个险，因为我真的疼爱他们。那么我知道你们基督徒也相信耶稣也就是这样做，他好牧人就是为你们羊舍了他的命，这是合理的，我可以理解这个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我接下来就有很多我真的不太了解的地方。首先，你们说耶稣三天后就复活了，你们好像最近也庆祝复活节。我自己呢，我当然没有办法复活了。另外，你们说你们的好牧人，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像一只羊一样，这怎么理解呢？牧人成为羊，我不懂。并且他这样被杀当作祭品，就是赎你们的罪，并且给你们永生，这些是我完全不懂的。最后我也听说耶稣也设立了一种圣洁的晚餐，好像你们说短称那个圣餐哈。在这个圣餐里，耶稣就是给你们吃喝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身体和宝血。当你吃喝这个的时候，你们的罪也蒙了赦免。哇，这种食物我根本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羊吃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是牧人，我觉得我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牧人，也很有经验，但是你们基督徒的圣经里面关于上帝是你们的牧人，你们是他的羊，有些我真的不怎么明白的。但是我想我至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结论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位好牧人上帝的话，那么你们就太幸福了吧。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位好牧人，但是你们的上帝比我好太多了。我之前已经说了，他的能力比我大多了，他一定有办法照顾你们。但另外，他真的是非常疼爱你们的，比我疼爱我的羊还多。牧人成为羊，上帝成为人，为了担当你们的罪，然后非常痛苦地赎你们的罪，还常常赐给你们他的身体宝血，为了赦免你们的罪，也赐给你们永生。哇，这种爱加上这么好的祝福，实在太奇妙，太宝贵。我希望情况真的是这样子，你们真的有这样一位好牧人上帝。其实我想自己应该多了解，蛮值得多了解。谢谢各位。